家不能顾啊。 哎，来来来来来，进来啊，四红啊。 哎， 还当妈叔啊？ 妈叔啊。 哎，四红娘，侬处理事宜多，他刚就要回来个啊。哎，四红啊。 哎， 开一瓶鸡翅给咱妈吃呀。哎，四弟大公馆里向一到夏天是随便啥物事侪有个，鲜橘子、柠檬水果、紫罗兰、地瓜汤、香蕉、苹果，要啥有啥，去开去开呀！ 不要，迭个是人家的物事，凤儿。 哎， 阿拉妈身边多坐一些吧。 啊、 哦。哎呦，侬不看看此地个捆绑上看侬啊，包头布还没挪脱个种穷相。 哎呀，我只管讲闲话，忘记脱了，忙回来跟侬挪啊。红儿， 哎， 看看妈面孔了，龌龊吧， 蛮清爽的。 哎，四红啊， 哎， 侬快到里向去，把两年来所做那个衣裳首饰，统统拿出来，给咱妈看看，让伊开开眼角。哼，男的还是蹲辣屋里好，还是跟我到此地来帮人的好？ 妈不稀奇这个些东西，妈不会得要看的。我临走的辰光千叮万嘱，两年来相信也时常提到。我不愿意让凤儿出来帮人，侬偏不听。好吧，此地不是待家常的地方。凤儿， 哎， 哥哥呢？哥哥在门外这里等你呀、 啊！啊， 等哪？等了见老爷啊！ 哦，爹爹，侬快去看看哥哥呀！ 哦，我倒忘记了。哎，四红娘，侬坐了此地不要多走动啊，怕他是要胡乱啊。 凤儿， 哎。 到姆妈身边来，让我看看。 哦， 一杯两年一杯相亲，姑娘相家分两地，我是年年盼望星期几，夜夜走马在家里。两年来彼此我儿是欧阳娘妈之心看看你女儿也天天在盼望分别到今在几年清明，我像梅花春花开，讲不出心里多欢喜。只不过我在此地帮人家，妈不要生我气。妈不会生你气，只不过两年之中心来往，你为啥一句不提起？还是张家大婶告诉我，我怕妈要生气，所以我不敢告诉你。我不管人家笑我穷，你不懂得世道多阴险，我只是怕你太轻，用你一世都生生气。 好吧，红儿， 哎， 你不要担这个。我觉得奇怪，此地的太太要见我为啥？ 哎，哦，妈，此地太太朋友很少，晓得妈说几个字，想请妈来谈谈的。 啊、哦。凤儿，那这个客厅倒蛮好的， 哎，算是家具旧了一点。妈，侬看啊，从前的家具几乎笨重了。 嗯， 凤儿， 哎， 可能你个天哪能拿窗都不开的？ 哦，这个是吃的亏老爷的怪脾气，一到了热天呀，不许开窗。 哦， 嗯， 也奇怪，这个一间房子，我好歹在哪里看见过？ 妈，侬一定也是像我网头里看见过的。 是啊，我真的恍恍惚惚在梦里。 家具搬来已经有二十年了，这个辰光侬人也拉五岁了。 五岁， 嗯， 哇，我一定到过这地方。这些家具我谁都记得起，一点也不错。这只大箱子，还是原封不动放在这一边。 这个一只箱子是周公馆里向死掉的太太用的。 啥？侬讲此地姓周？ 爷妈，侬刚刚不是门清到周公馆里来的吗？侬哪能又忘记啦？ 周公馆。 哎，哎呀，妈，侬哪能啦？手冰冰硬，一定是路上中的水了。妈，侬坐一些吧，我去倒一眼冷开水给侬吃吃。 大箱子，周公馆。 这一张照片是紫地块周公馆第一个太太的呀，侬看啊，这张面孔长得叫我漂亮哦。妈，人家才讲的，有点像我。哎呀，妈，侬哪能啦？侬哪能啦？妈，吃点冷开水吧。 师傅。 哎。 师 傅 啊。 哎。 我刚走上来，看看老爷的女儿放哪里只箱子里。 哦，我来了。妈，太太来喊我了。 我不要紧了，好一点了。 妈，侬歇歇吧啊。 是吧？ 我吃吃就来了啊。 我见过了，师傅。 哎， 侬拿雨衣放那次的。 哦， 到厨房里去关照一下，今朝的夜饭早一点准备啊。 是太太。 陆妈妈，不要客气，坐下来谈谈 啊。 我刚下火车，才听说太太要我来见侬。 是呀， 我常听四凤提到侬。出身承蒙太太多年人，我你四翁年轻不懂事，要你太太懂操心。四翁这姑娘等伶俐，大人欢喜真聪明，我总觉得他把人太可惜，好像不该做佣人。原来我也是这样想，不愿让他去帮人。 哎呀， 一看就是个时尚人，所以我请侬到此谈谈心。我你屋里女人少，侍奉又是年纪轻，十八岁姑娘正青春，而且生得秀丽好人品。 太太， 是不是凤儿有啥因为不记得被人背三年 了？你不要傻吗？傻 老大，柯大夫再来了，老爷催太太去看病呢。 现在没人来陪柯大夫吗？ 张家长刚刚走，现在老爷亲自来了陪呀。 侬跟老爷讲，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是。 哎呀，今朝的天哪能这么闷呢？太太，你凤儿有啥不好的地方，请太太不要瞒我。 没啥，也是蛮好的。我只是想谈谈关于这个一方面的情况。 哦，对了，陆妈妈， 我有个儿子想走出。今天突然告诉我，他是喜欢那四凤 啊。 这孩子真是个孩子气，他是为要娶四凤 啊。 请太太不必当我气，侬讲实话我才懂。这一次我是大慈的，令我你四翁回家中。 不过我的儿子傻头傻脑不懂事，我就是怕常常到侬屋里来寻那四翁。 太太，侬放心吧，我后天就要回到济南，我带四翁一道去。 那好。等一等，我叫张王拿伊个工钿算出来，伊个东西我会派人送回去。 那麻烦侬了， 陆妈妈。以后缺少点铜钿用，尽管到此地来，我想一定有办法的。陆妈妈，好好的带伊回去。四凤有侬迭能一个母亲教育，自然会比蹲辣此地好的。 喂，侬还没去吗？ 哪里去呀？ 柯大夫等侬看病了。 我没病，我不要请啥医生。 我神经失常，柯大夫一定会看得好侬的病。 我没神经病，那为啥要在那折磨我？我告诉侬，我没病，我没病。 侬看侬，当着人的面前乱喊乱闹，有了病偏生没病，这个不是神经浪向的病吗？ 就是有病，也不是医生看得好。 你到哪里去啊？ 楼上去。 侬要听闲话啊！ 好，侬忘记侬自家是哪能一个人？ 来宁， 老爷， 太太现在辣楼上，叫杜少爷陪柯大夫到楼上替太太看病啊。 是。 这个是太太拿来的雨衣吗？ 大概是的。 不对，这个是新的雨衣，我要的是旧的雨衣。这该房子里地下人要没事体不要随便的进来。 我不晓得老爷。 新来的老妈子吗？ 不是的，我来寻我女儿来的。 寻我女儿？ 四凤是我女儿。 那侬找错了地方了。 是。 窗啥人又开了？侬等一等，请问贵姓啊？ 我姓卢。 听侬的口音不像是北方人。 是啊，我是江苏人。 倒有点无锡的口音。 因为我自小在无锡长大。 无锡？无锡。你在无锡有多少时候了？ 光绪二十年，离开现在已经有三十多年了。 三十年前，侬哪了无锡？ 是老爷。 三十年前无锡出了一件很有名的事，侬可晓得？ 也许晓得，不晓得老爷侬讲的是哪里一件？ 无锡有一家姓梅的。 姓梅？ 是梅家千金女。得日得无去世，何来不知是无言，这一件事情你可知也？ 我认得一个年轻姑娘，她姓梅，不是名门女千金，她出身是个贫家女。 你大概弄错人了吧？不妨可以告诉我听听。 听说他与自家少爷不亲恩吧，生下了两个儿子的妹姐。后来周少爷以他是地下人，丢了他就另配高门亲，多年子留在周家地，他手抱婴儿去世。他是周公官妹妈的独养女，他的名字叫四平。 侬姓啥？ 我姓卢。 四 病，死病。这一位姑娘心细哟，有人骂仗她是谁？不知她坟墓在哪里？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我想与她去休一休。 老爷，侬问这个为啥？ 我想与他去休一休。 为啥？ 因为我同他是亲戚。 哦，亲戚，那侬不必休了。 啊， 这个人现在还活着。 还活着？ 嗯。人家以为他一死，其实他流落异乡，大才子四次走。 啊，小妹都回来了，侬是啥人？ 我是四公的姆妈。 哦，四公的姆妈。不，难道说伊不想去寻周刚？ 大概他再也不愿向周家求。一回来子又嫁过两次， 嫁过两次了， 都是下等人，有找女的事。很不是意，老爷，侬要想帮助伊嘛？ 侬先下去吧。 没事了，老爷。 叫师傅给我弄一件旧的雨衣来，顺便弄一件旧的衬衣啊。 旧的衬衣。 对，那最老的箱子里。房头的衬衣是没领头的， 旧的衬衣，这个一种衬衣，一共有五件，不知你要哪一件？ 哪一件？ 就一件。在游船今上烧破了一个洞，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布上去，还有一件在主船今上绣了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侬是啥人呐？ 我就是从前侍候过你的地下人。 是的，是侬啊！ 是我，死定有一天。老的连侬也认不出， 侬来做啥？

我就就爽爽快快来讲一讲吧。 我觉得没啥好讲。 陆桂可晓得？ 不晓得，伊永远也不会晓得，请侬不要怕。 好，那侬养的小囡呢？ 在侬矿上做工，现在在门房里等着要见侬呢。 啊，陆大还是我的儿子啊！今日他碰到老婆公反对我， 侬放心吧，伊不会得承认侬是伊的父亲。 好，那么侬就明明白白讲一讲，要多少铜钿？ 啥？ 不能养老啊！ 侬以为我来要侬的铜钿？ 那么侬来做啥呢？ 我来，我只是想见一见平儿。 见平儿？ 伊人在那啥地方？ 那楼上白姨妈请看病了。见平儿，可是平儿已经晓得伊的母亲死了。 侬放心，我绝计不会哭哭啼啼叫伊认我母亲。我也明白，伊也不会承认我是伊的母亲。我只是想看一看，伊究竟是我养的儿子。 好吧，等一等，我叫伊下楼来，让侬见一见。或是侬见了以后才要走啊，我跟侬的事体就得能解决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回头要把陆桂跟师傅的生意毁掉。我知道你生活很困苦，此地用5000块一张支票，侬拿去用。从今以后，那陆家的人再不要上周家来。难道是侬还不愿意了解这个一桩事体吗？ 老爷，工人陆大海蛮不讲理，一定要来见老爷。 去叫伊进来。 是。 等一等，到楼上叫杜少爷下来一次啊。 是。 是的，侬不来动地要后悔啊。 行， 妈， 侬回来吃点嘛。 侬是啥人？ 不要摆架子，侬还不晓得我是啥人吗？ 闹罢工闹得最凶的工人啊！ 对了，一点也不错，是公司自家养活你到此地来的，侬还不晓得吗？ 我还有几个代表呢？ 第四不是工会去了，马上就会来。 难道是没跟侬讲别的闲话吗？ 这个一点与侬没关系吧？ 对啊。过来， 董事长，究竟想不想解决问题？ 带兵一起是为能够来解决事体吗？ 董事长，我代表工人到此地，等你的福袋一袋，此番罢工将我们工人上，我们要求速把凶手你立的，要公司下集体工人来道歉。受害的工人要伸手来，我们要求高工的公司答应苦上的，现在究竟怎么样，请公司把最后的福利出来。 现在可以告诉侬，这些条件难以办，公司里一条都不答应，你此刻无必与我谈。 你们花儿女来花儿男，为什么答应了又推翻？分明是有意拖延不得福，想尽的手马无此辈，进一步破坏我们大部工，利用流氓来捣蛋。 或许你想得对， 可惜你完全想错了，这些手段无能为。我们此番大部工，工人是团结一致不分散。我今天不是来恳求你，可以老实对你的，你要答应就答应，要是不答应也有办法来对待。我们要解决的不够不答应，不胜利绝不收兵不退。 难道是侬就相信侬几个代表吗？我可晓得昨天狂浪已经打来了电报，已经复工了，侬不妨可以看一看。 那你刚才去啊，他们真的复工了？ 不会的，这个是假的，分明是拿自家捏造了电报来破坏我们工人的头颈，商用这种卑鄙恶劣行为。 我是啥人？ 不要侬讲 啊！是， 你真的相信侬几个代表吗？可知道侬几个代表已经跟我签了字，打了合同吗？侬不妨可以看看，平儿，我不一看。 那啊。 他们三个人签了字，为啥不告诉我？ 他们三个人弄我骗了。 那么伊拉三个人呢？ 昨天杨超已经走了。 真是没骨头的东西，竟然会出卖了我们矿上的工人。 小伙子没经验，乱挑乱拨有啥个用啊？ 哼，我要你控的董事长，这个一次算哪个臭东西有灵了？混蛋！ 不许侬讲。厂方已经向侬开除了，侬没资格跟我来谈话。 啊！ 原来你早就二八好，独拿手头。我早领教，你伤害了矿上的工人们，你伤我们工人，不用告。 不是， 大海， 不嘛，不要装啥事来吧，你的来历我早知道，从前是在哈尔滨。曾经晨报修钢条，你故意破坏了钢的方式。 滚出去！ 还杀了人命，两妻两八条，上面发下来无锡金，这种血腥动地侬也要闹。每条人命磕走了三八块，后一无耻偷天换日金头奖，工人们的马鸣动地手骨紧要抱，你发的是十字一身头头在 滚开， 真是个伤人 听的狗讲道，讲道不干净， 我去干净， 他不干净， 他不干净， 我是他 不能干净。都是病 啊， 病病病杀把我了。 的意思。 妈，不要离开你了，我宁愿吃亏。走， 大哥， 走， 你走吧。 走。 太鲁莽了， 伊不应该侮辱爹的名誉。 来人， 是老爷。 罗贵人， 花园里电线坏了，罗贵去叫电灯娘来修理，气到现在还没回来。 嗯，等一等，告诉太太，把罗贵跟师傅的工地算清，今天叫他们就走。 是，是 爹，罗贵与师傅，伊拉不是做得蛮好吗？ 陆大海就是四凤的姑姑。 大海是四凤姑姑。 要落雨了，我到四凤里去歇歇。我本把制度挡到了。平安，叫第五人把白衣厂关上。啊， 是。 暴风雨要来了， 贷款难啊！哎，讲嘛，不要不想了。哎，师兄啊，泡茶。 不是等侬泡好了呢？ 开始啊，侬不晓得噶？那夜吃好饭，非要吃出一杯好茶。哼！喂，凳子挪过来，包个夹。 妈，隔壁张大生讲，我你弟弟就家上忙得头，要侬自家去伊陪侬走。 啊、 哦、啊！哎，侬有没有点家上忙得是哪呢？ 我后天就要回大济南去，这份五家菜我不要。家具我不懂的嘞，我与师父买车票。 我以为要把师父走了。 是啊，上次的人家他走，因为我是心里找到。又想到出外那就在家好，二话又张家大婶来找了，现在事情一定大，母女应该等一道。 妈，你真的要带我走吗？ 是啊。 侬不要自私自我打一走，师兄在家有啥不好？跟了我有的吃来有的扎，跟我总比跟侬好。 好吧，侬去问问伊，还是跟你走，你跟我吧。 哎，好好好，哎，师兄，侬讲，究竟跟啥人？ 爷，师傅啊，师傅为啥眼里出？你刚才与我一说好，侬说从今后与我等一起，母女绝不分两道。 为啥不高兴？老实告诉娘知道。 我晓得你不舍得离开这个地方啊。 爹爹，四凤凭我伤心意，女儿终日跟娘抱。好啊， 奶奶，侬真的有必要带四凤走了？ 嗯， 好啊。都是侬这个害人精，我好不容易千辛万苦的新家留名，把侬一转来一家人家扒光，哼，真是个败家子。 好了好了，回来这一年磨一个不停，唠唠叨叨，要么就磨我，不要磨没好说话。 侬也不是好货，穷户才是侬闯出来，还有个张面孔把威风抓不起不滚开， 小心点少来上我。 啊呢？该知那娘老吃的侬有没有弄到杨奶奶？小日子， 侬骂啥人了？ 骂侬，侬就是小日子。 侬啊，侬哪能敌能了面孔哦？ 啊，我不要面孔啊！哎呦，我又不成了屋里向养过四男兔子油饼去搞人，啥都不要面孔啊！ 侬这个老东西，我不能杀 我！ 过来，想骂讨个娘人不错，要不再乱骂人了，不乱讲闲话了。 那么侬想先放下来好不好？ 侬先讲。 哎呦，啊，我错了，以后我不骂人不打人，好不好？ 侬等我规规矩矩坐了处理。 小日子， 奶奶，你快点， 打开，手枪放下来。 妈，不要怕，我哈哈伊。 大概弄这个手册啥地方来的？ 在那矿上想警察打我那个辰光，落了地上，我弄一些起来打出来。 你打了身上做啥？ 没啥。 哇，妈问侬，侬要讲。 妈，要是周家真逼得我没路走的时候，这个就是我走的路。 胡说！手册交给我。刚才吃夜饭的辰光，妈不是已经对侬讲过了？周家的事就算完了，我你姓罗的，永远不要提起周家。 妈，矿上工人流的血，周家头上也打我的耳光，也算完了嘛。 嗯，完了。周家这个一笔账，算也算不清，报也报不清。一切都是天注定的，大海啊，妈愿侬多吃一点苦。 妈，这个是侬自家，我 侬是妈最欢喜的儿子。大海啊，我从来没对侬这能讲过，侬听着，侬要是伤害周家的人，不管是老爷或者少爷。大概啊，侬真要伤害了伊了，妈，一辈子不认侬。 可是妈， 妈的脾气侬晓得，侬要是做了妈最怕侬做的事体，大概妈要死下侬面前。告拨我，手枪拨我，你告拨我啊，哥哥，就告拨妈吧。 也好，妈，等我扛起来吧。 好吧。 可是侬放了啥地方要告诉我？ 哦，我就扛在这只破箱子里，到明早天亮去报告警察，拿手枪交给伊拉。 对呀，这个才是真理呀、啊。 侬少等我开口 啊， 妈，我想出去一次。 可能晚了，侬到啥地方去啊？ 我到车站里去看看有没有熟人。 好吧，办完了事体早一点回来，今朝夜里碰到屋里来啊。 嗯。 哎哎，哦哦，我先来啊。 四凤啊， 那么要走了，侬又会哪能？就侬今朝一天的心事啊！ 啥人告你心事啊？天梦梦得人家难过。 还要天人？侬吃过了饭，辣老师的门口头想啥？ 没想啥。天又想来了。 哎，是吗？难道侬真的有被跟那娘为自己乱起了吗？ 爹爹，侬去吧，我先困了。 好吧，不过侬放心啊，周家的事体侬不要怕，有爹爹明朝记得侬讲，保证侬进去。哎，师兄啊，难道侬真的就被离开此地吗？侬宁心放得开周家吗？ 爹爹，侬还要讲做啥？快去困吧。 哎。我劝侬再不要胡思乱想了，自家浪向的人没一个靠得住的，只有铜钿是真的。偏偏那个娘啊，就是不能晓得铜钿的好处。 爹爹，侬听，好歹啥人来把门？ 快十一点了，还有人来吗？ 十一点。爹爹，我来去看看吧。啥人啊？ 是娘子姓卢啊。 哎，侬是啥人啊？ 我姓周。 哎呀，听着，这家有人来了。 爹爹，快回头，你屋里的人侪出去了。 这说啥个闲话呢？说啥个闲话呢？ 哎呀，真是。 师傅。 你少爷。 哎，你少爷，此地穷地方，请勿要计较啊。 这个地方真不好寻，哪得一批事？当得好了， 哎，对对对对对对，哎，师傅啊，叫你少爷他坐啊，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师傅，你是不是不舒服嘛？ 没啥，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要是不了太太晓得 是？太太叫我来的呀。 太太叫侬来的。 哎，哦，我自家想来看看呢。咦，师傅，那哥哥当然没人了， 伊拉都出去了。 你少爷，侬哪能认得这个地方啊？ 我妈告诉我。 哦。李少爷，侬快回去吧。 看啊，搿啥个闲话呢？ 哦，对了，我忘记了为啥到此地，妈叫我来看看你。今日你离开我家，妈的心里多凄凄，恐怕那一时找不到工来做，特地叫我来送铜钿。老师傅，此地的洋钿一百块。才是接你们大生气。 哎呀，人家都找不到呀，到底是有东西人家呀。 你少爷，多谢你好心到这里，我们的生活还能过去。你把铜钿带回去，谢谢太太好心意。 侬讲闲话太无理，他倒是诚心有诚意，特地叫李少爷亲自送得来，好意思拿伊推转去？哎，李少爷，请侬给我打一个信，请太太放心我前去，我你一家都很好，谢谢太太大恩的。 好， 爹爹，侬不能拿这个铜钿。要是不了，妈的哥哥晓得子，伊拉一定会生气的。 小姑娘懂啥么子，吹三八字。哎哎，你说呀，烦恼侬老远送到此地来，请坐一些。 我去买一个事先么子给侬吃吃。 爹爹，侬不能走啊！ 陪陪你少爷，等你身上倒一杯茶，伢子又来了。 爹爹，侬真是……哎，你少爷，侬到此地来做啥？ 师傅，侬好像不愿意看见我嘛？ 哦，老爷吃过了饭没？ 刚刚吃过，爹爹在那发脾气，妈没吃完就跑到楼浪向去光顾，我劝了伊半日天，要不然我不会到家里来啊。 那么大少爷呢？ 我没看见。哦，哥哥心里想蛮难过的，一定在那自家书房里想吃老酒，恐怕快要吃醉了吧。 你少爷，侬为啥不叫佣人来，要亲自到这个种穷地方来啊？ 师傅，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叫你回家里，其实今朝此桩事，我想想实在对不起，责怪爹爹不感应，我恨他只讲讲就不讲理。不过你心里莫得有，事情慢慢会改变。待等我父亲回矿上，我一定帮助侬读书去。 女人究竟是女人，何况我是一个的妇人。 不是吧？ 我从来不当侬佣人。恨这个世界不平等，我们一样都是被压迫。我心里想只恨我父亲，师父啊，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我和你都为你记清。我们的世界不在此，我和你一同去找寻。 你少爷，我真会得讲闲话。 是吧？是真的呀。我有时候就忘记了现在，忘记了家，忘记了我姆妈，还忘记了侬，并且还忘记了我自家。 像在一个冬天清早晨。明亮的天空白里人，在那广阔无边的大海上，有一只小船，驶到向海里倾。白色的风帆扎得满，海风阵阵吹得紧，像海鹰。张开翅膀海上飞，飞向天际走白云。师傅，那时候我的动作在手头上，乘风破浪向前行，我和你飞向我们的新世界，那里有真正的快乐和亲情。没有虚伪和争吵，没有讲究不平等。 师傅，你倒好吗？ 姑姑。 哦，是鲁先生。 嗯。哇，夜深了，周家二少爷会到穷地方来吗？ 哦，姑姑，二少爷是好心来安慰你的。 是啊，鲁先生，我真想要请侬。我觉得我也对侬很抱歉，今天下午 啥地头事体？安慰？天上的穷骨头用得着伊拉来安慰吗？ 哦，侬大概误会了我的意思了吧？ 我没误会。师傅， 姑姑， 到外头去一次。 姑姑侬， 我对伊讲几句闲话，快去吧。周家二少爷。我曾经懂你的过， 家人还算你好一点，可是我要告诉你，以后不准到此地，用不着到穷人家来讲安慰，再讲就对你不客气。 罗先生，我是非常同情你，到此来凭我啥恶意？师翁差女同我做朋友，朋友帮助总可以。 师翁她是我妹妹，穷姑娘没有这样好福气，她要嫁不公人做妻子，用不着你费心机。 你可是 只有一句话，以后不准到此地。 啊，不，罗先生，我认为你偏见太多，希望你不要对我生气。侬不要以为我父亲开煤矿就到我家时， 麻烦管了不要脸。提起了他我心欢喜，今朝就要见到你，以后不准来我家忙师傅，侬再要来我一定侬替我当心点。好了，辰光不早了，快回去吧。 陆先生，侬 你少爷走吧，不要同意多讲了。 我走了。师傅，我觉得很对不起你，今天我来了以后反而是侬更加不夸我。 走吧你少爷。 哎，是啥 要回去了 啊？ 你少爷来刚刚来，为啥要回去啊？ 我去问姑姑呀。 要去听听说是说心 情。不，我是要回去了。 哎呀，我老远等到马来个时间府，吃子眼走，吃子眼走。 哇，辰光不长，我要走了。 师傅，啥地方有铜钿买么子？ 我自家的，那爷才来的。 是周家的，周家二少爷拿来100块洋钿，给姆妈的，姆妈不来了，我叫爹爹不要拿，意思说是我拿下来了。 哦，侬是来送铜钿的吗？ 哎，二少爷亲自送来的，不拿下来也伤害我了。 钞票呢？拿出来。 是啥？ 侬挪不挪？记得不记得箱子里放了啥么子？ 好， 快挪出！ 哎呦，100块了啊！ 哪能少了2块？ 用脱了。 再见吧，我走了。 等一等，侬以为我你要用那个血腥铜钿吗？我吃的刚巧还有2块，挪去吧。用不着， 还想啥个闲话呢？ 我懂了，侬是不会要用我你个铜钿的。 对了，懂了就好了。我告诉侬听，以后周家人不准到此地来，要是啥人来，不管啥人，我都不让伊。 大海侬啊， 送你出去吧。 好。李少爷，外头交关案，我等侬点再等啊。 好，谢谢侬。 妈，侬回来了。 是啊。 刚刚周家二少爷到此地来过了。 我看见了。 把我赶出去。 对，我打算明朝才走。 妈，明朝走？ 我改变主意了，明朝走。 好啊，妈别讲闲话就不讲了。 侬讲啥？ 就来辰光看见师傅同周家二少爷来讲闲话。 跟伊讲啥？ 没晓得。 哎，这个糊涂姑娘。 哦，妈，我明天也要回到矿上去了。 侬去做啥？已经被伊拉开除了。 开除？随随便便就能开除吗？我你大家去同伊拉拼，看看到底啥人低头。妈，我出去走。 大海快要落雨了，侬还要到啥地方去？ 没动地了。 出去拉车子去，说不定又要拉一样天。 大海啊，妈身边还有一点零散东西，我拿去用吧。今朝不要出去了啊。 妈，侬留了自家用吧，我走了。 早点回来啊。 哦。 哦，妈，侬回来了。 嗯。 侬忙着送周家二少爷，没看见我。妈，二少爷是太太叫伊来了。 凤儿， 刚才你哥哥对我说。莫非哥哥同侬讲过啥？娘亲你为我这样的。 凤儿，我问侬， 妈对你怎么样？妈拿我最欢喜。这句话，凤儿，我有一事要求你，你要老实告诉我，我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 我同周家少爷， 侬同周家少爷。究竟有点啥事体？凤儿啊，来生隆隆，你可听见？凤儿啊。莫再把为娘骗，女儿绝不将娘骗。这两年来，我天天晚上回家里。 哦，妈， 侬为啥？不相信你的亲生，凤儿啊，要晓得，妈做人都是在风雨里，再大的风浪。经不起，你是为娘心头一块肉，再不能像妈一样受气。 永远同娘在一起。 心，我们明天定离此地。 明天就走， 我改变主意了，明早就走。 妈，为啥要得恁快？ 侬还要做啥？ 哦， 凤儿，侬不愿意吗？跟姆妈早一点走。 好，明早就走吧。 凤儿啊，侬还有啥瞒过姆妈吧？ 不，没啥，没啥。 好姑娘，侬记住刚才姆妈同侬讲的话吗？ 我记得。 我要侬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哦， 侬不一个走， 那又何必你莫讲话？ 不记。